落花流水，听到的声音同样美妙。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由中国评剧院演出的一组评剧折子戏。 首先，请看小燕，由我团优秀青年演员张超群、玉小慧、张国强主演，导演周连生、赵丹红、司古、润鹏，琴师董伟。 是谋 活老关前战胜一十八路诸侯，扬长一副东太师之威，要祭南朝文武。今天请功奉爱问候吴爵位，眼看江山在握，群臣赴守城，那是盖世英雄战鳌头，笑看桃源数北兵。 门上哪位听使？ 做什么的？ 司徒府有人求见。 侯中，启禀门后，司徒府有人求见。 传。 是。请掌回话。 参见门后。 罢了。到此何事？ 小人奉命传兵， 将 我家老爷十分敬慕温侯，在虎牢关前大显神威，战败诸侯，堪称是定国安邦的大英雄。今日特设小宴，今请温侯上殿，取驾光临。 王大人既然有此美意，本侯取之不恭，传话回去，随后就到。 是。 来，带马司徒府去这。 相爷神机妙算，请得温侯过府。有请相爷。启禀相爷，问候国府。 快快有请。 是。有请。 我来，王大人， 你老是叫到不让。 奉旨问候驾到，未曾愿意当面恕罪。 岂敢，少得差人国府问安，末将知恶过。 那倒无妨，闻听人言，问候在胡老关前战胜诸侯，堪称是英雄大问候。今日特设小宴，敬请问候赏脸光临。 末将有何德能，敢受大人如此美？ 哎呀呀，方今天下英雄，非将军莫属。王允，非尽将军之职，是尽将军之用也。 惶恐啊，惶恐 啊！家园 有 酒宴摆下，唤你家小姐出堂。 是。 酒宴摆下，有请小姐出堂。 安汉，在袖垂香儿，应得鱼儿上钩来。参见爹爹。 无儿免礼，儿啊，这就是你素日敬慕的问候将军，还不快快上前见礼？ 是，问候怒者下万夫。 啊，大人，这位小姐干母就是令爱母， 正是小女 啊。大人，何不请小姐一同入席共饮呢？ 儿啊，快与问候把盏呐。 孩儿遵命。 多谢下 请酒。 哦，请酒。 啊，问候，今日宵夜何不将那胡老关前战胜诸侯之事讲上一讲？ 小姐面前，末将不敢夸口吧。 将军功过云天，将将又有何妨啊？儿啊，你素日敬慕将军英明，今日可愿听将军讲上一讲？ 啊，将军，听我家爹爹言道，将军在胡老关前英勇非常，有劳将军讲述一遍，我父你喜而恭听。 小姐，听啊。 官花下此饮酒就是这样胡扯乱逼，滚了下去。 是 啊，王大人，朝房有事，莫讲我。 朝房不过些许小事，我去去就回。 小姐在此不方便吧？ 你我通家之好，有何不便呐？儿啊，你就在此陪伴问候饮酒，我去去就回。 爹爹， 你怎么这样小家之气呀？为父在朝，全掌问候，你要好好侍奉 啊！大人，你可要去去就来呀！ 啊，爹爹，你可要快些回来呀！ 小的。 小姐，请坐。 将军在此，奴家不敢。 小姐，不必过谦，来吧。小姐，你的美容颜，眉如新月，肤如红面，秋不上场，情啊意寒，离离应声与婉转，婀娜多姿似牡丹，只见她羞羞涩涩一旁站，真叫我心愿意马一马心难远。 啊，将军请用酒啊。 这酒 我是不能饮了。 怎么不能饮了呢？ 马将醉了。 将军还了，怎么几杯就醉了？ 往日我是斗酒不醉，今日 怎样？ 岂不知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 哎，将军如此费力，恕我不能奉陪，若有吩咐，我在门外侍奉。 小姐为何取而复转呐、 爹爹之命，奴家不敢慢待将军。 小姐真是有心之人呐、请问小姐芳名？ 小子貂蝉。 貂蝉，青春几何？ 二九年华。 啊， 二舅年华，哎呀呀，二舅年华，可曾许人否？ 这尚未。 哎呀呀，青春励志怎能错过佳期？ 已经有云，尺贵重吉。 小姐几知尺贵重吉？你可知《诗经》有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只是未遇英雄。 这英雄么？香干吕布出世以来，赤兔马踏平天下，花干戟震动乾坤。俺吕布可算英雄。 好梦。是万将无敌，天下的大英雄。 小姐几知你就该许？ 许什么？ 许配英雄。小姐她苦真情满面羞答，只喜得吕奉先脱散魂飘，死者等绝色佳人尘世间少，求淑女皆乱愁，共度良宵 只怕爹爹不允。 吾父在朝乃当朝太师，在圣驾面前也是说一不二，怕他什么？ 只是 什么吧？ 自古痴心女子负心汉，只怕你出得门去就要失言了。 哎呀呀，这等绝色佳丽又是如此柔情蜜意，我岂能失言呢？ 空口无凭何以行的？ 末将来的皇叔未带什么稀罕之物，单说这有了，这是末将压关进簪全当聘礼。 奴家敬礼。这是奴家压袖连环回奉将军。 末将敬领。 将军看什么？ 你看此处无人，你我就该拜。 拜什么？ 拜过天地呀。 哎，将军真是操之过急，并命我父再拜不迟。 哎呀，等不及了。 就是你的不是了，我命小女陪伴于你，你将小女就是这样成何体统，分明是依仗你父子权势弃我王云。呸！ 啊，将军，你吃醉了。 哦哦，怎么吃醉了？ 末将不会饮酒多贪了几杯，又接醉了。 胆大调查，为父稍去片刻，就是这样，慢待问候。回房去吧。 是。 啊，问候鬼体如何？问候莫非喜爱小女， 绝色佳人， 你的酒呢？老夫有意将小女许配问候，只怕高攀不上啊。 大人，此话当真？ 婚姻大事岂能儿戏， 大人就该速速择吉良辰。 这吉期末，今日是三， 就今日吧。 来不及了，明日十四。 明日也好， 明日可是个月吉日啊。 月吉也无妨啊。 也罢，后日八月中秋，老夫备下壮言，送小女国府成亲。 如此岳父大人，请受小婿一拜。 我拜也罢， 你有不拜之礼，岳父大人请上。小婿这厢跪下了。我这里急忙忙，岳父拜见。 这一拜见定了巧计连环， 三日后成婚配，我只先探望，盼只盼中秋节花好月圆。明日里柴红梅，新穿红笺。岳父大人，小婿到了， 问候带马上来。关机，叫他父子反成仇。 包公赔情也是评剧的传统剧目，其中包拯的扮演者是我团优秀青年花脸演员于海泉，嫂娘由王淑倩扮演，导演李维泉，古诗润鹏，琴师董伟，请您欣赏。 人证物证，你当年恕之情意，看在嫂娘的份上，从宽发落。 过成心，你劝念叔侄之情，你枉为人，当年犯罪你应当看在我的情分，你当想我包门只有这一条根，当年是我的亲骨肉啊， 我也是一点一滴滴滴点点，嫂娘的我将把我养成人啊啊啊啊。 多亏你不忘养育恩，想起来往事啊，叫我更伤心，爹娘狠心将你抛弃，嫂嫂我抚养你呀、十八春，想当年我这左边乃的是小有偏心，抚养你到了七岁整，寒窗实在读诗文，你可记得念书念到一更鼓，嫂嫂天有不登心，念书念到二更鼓，嫂嫂与你把他针，三更夜冷把衣送，累得你的身， 就暖到我的心， 四更五更我催你睡啊， 好娘为我多劳神， 我也曾温寒温暖 换饥渴， 怕风怕雪 怕雨天， 忙将忙洗 忙针线， 交金交点 交十分， 这真是画龙画虎难画骨，知恩知义 当知心。 我如苦寒心饭苦养不了想，你恩将仇报使我伤心，报免我的儿啊， 粉身碎骨难保长，嫂 恩小弟自幼被爹娘抛弃，多蒙兄嫂抚养成人，这再生之恩莫齿难忘，小弟怎能一冤报得？谁知包年贪赃枉法，鱼肉百姓，这国法难容，私情难有啊！弟我忍痛扎之，事出无奈，还望嫂娘深明大义，宽恕小我的。 都只为陈州荒旱，天苗不长，风声自去放凉，酒气在荒，文武官宿醒在长亭上，与百姓跪道旁，头顶成状喊冤枉，他们状告报免为官不良，一告他赏官弃民勒索百姓，二告他草菅人命枉法贪赃，三告他吞没在两栖郡王上，条条罪状犯荒唐，押苞米面审讯长亭上，百姓们纷纷送冤枉，铁证如山不去晃，苞米那话公体承当，枉法如山谁敢抗，长亭之上通扎下苞米面审王嫂娘啊，苞米是你的亲骨肉，小弟我扎枝也心上，怎奈是方法迢迢，不能够两样，对人言对己宽，情理不当，我若是念私亲想苞米来观望，岂不是将压百姓上去君王，心思被公方法贪赃，只有一个马名后代传扬，小弟我也生子安度哎嫂啊信，现有诉状，曹娘请看， 拿来我看。状告苞免，歃县干旱三载，寸草不收，苞免身为县令，不但不救命，再反而贪赃枉法，吞没在粮，伤害人民， 好来丧子。 好待人。我一年年白发，天霜鬓，孤苦伶仃，独一身，病痛饥苦，谁想问？风霜寒暑，谁关心？烟昏花孤寒山，有谁来撑一把？ 王连杰、王青青，谁我这年迈人？捧上酒一樽，花盼果，树盼春，为人只盼个好光阴，不盼自身。大福享我盼之盼，天下有一个好儿孙，太可叹我呀！盼到头来何所有？盼在百年后，谁是我那匹马胆小的人？我恨天命不依，我恨地命无依，恨包年他的婚一段，我恨自己是个苦命的人呐、啊！ 休得要 小金伺候啊。小弟推心置腹，庙中真长嫂为母，从古训何况嫂娘在上恩，膝下相依十八载，小弟我深知嫂娘的心，你起的是纯正清白好子弟，你恼的是那丧命败血不法的儿孙，包面死母子情长，定然悲痛，劝嫂娘多保重，切莫伤身。有小弟我奉养你的三年晚请把嫂嫂当做我的老娘亲，我居官在外不忘你，月月烧书转家门起家还乡来探母，堂前是否定成婚，倘若是你老来眼花路不明，我做你身前的路人，你老来不履行不稳，我做你手中的杖一根，记在耳边是堂腰大的百年后，我是你的匹马带孝，我顶个丧驾令养老送众人，哎呀我的草娘亲哪，嫂娘宽恕小弟吧，宽恕小弟吧。哦， 启禀相爷，陈州灾情甚重，不要耽误圣儿命。 哦哦，我知道了。望嫂娘慈心多怜悯，不看小弟，但看那陈州众黎民千家，仿佛炊烟尽，妻离子散出断魂，早去一日命得救，晚去一日命安存，嫂娘若有怜悯因，小弟外民请赐 怎么能够葬人？ 好娘，你折杀小弟了。 我跪的不是你， 你跪的是哪个？ 我跪的是你为国为民公正无私一颗忠心。 谢草娘举起教导起心旁推断陈州把粮脏关掉那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在这个清渣之下丧无常辞别了草、哦哦哦哦啊、娘我把陈州大路上自陈州放粮回小静老的娘哎呀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于海泉、王淑倩等演唱的评剧《包公赔情》。听众朋友，今天请您欣赏一组浙江小百花乐剧团演唱的节目，先请听断桥，西湖山水还依旧，何英演唱。 Yeah. 才子 海枯石烂不变心，何英、毛维涛演唱。 与你开阔山来 才是何英、毛维涛演唱的《断桥》，接下来请您欣赏董珂娣演唱的《二堂放子》。 起草神机飘飘，心中思谁 刚才是董珂娣演唱的《二堂放子》，最后请听吴海莉、毛维涛演唱的《盘妻锁妻》。 两女士，可知你把本全讲，翻天我烦恼。 少女君子去，我与你天上地下是佳人，我是天上心肠难同啊，天衣美女雅清文，我为你情愿把心配，求一个纱窗空来贴花压身。 天子到底是哪个？你离开对我杀人吧，我爹爹当朝为丞相，好替你做主，沿江那奸贼斩奸将。 听众朋友，浙江小百花乐剧团演唱的节目今天就欣赏到这儿，听众朋友再见。 昆明湖好美啊。 北京市民家